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翻嚟啦，第二節啦。咁我哋覺得啊，換叔，我哋其實都要講翻呢啲，即係將來揾機有機會嘅話咧，揾翻啲當代經典啦，即係唔好搞得咁鬼老餅。 係啊， 即係揾啲即時嘅，即係而家紅緊嗰啲嚇，咁啊可以證明我哋都跟得上潮流啊。咁但係呢一節我哋都要講翻啲舊嘅經典，佢舊經典咧就係楊德昌。咁咧就呢個楊德昌嘅呼嶺街殺人事件咧，距今都有咪40年啦。 25年，咁又而家出 DVD 啦，4小時版本，咁呢件係大事嚟嘅，咁樣就因為楊德昌咧，如果我評價佢咧，佢係華語電影第一位，我評價佢，我亦都 check 過大陸嘅呢個豆瓣網頁啊。咁個版網頁咧有一個高分排名榜嘅，高分電影排名榜啊，即係佢好多人去選評電影啊，咁樣打分數嘅，咁樣佢就選咗有個人咧就選咗，即係統計過嗰啲8.5分以上到10.9分即係之間嗰啲嘅電影咧，輯讀曬嚟，華語片第一位咧就係楊德昌嘅《日日》。咁咧就有幾萬人投票選佢最5星級電影嘅，最高層次嘅電影。 嗱呢個我又覺得咧，即係 咁我呢同意《日日》啦。 我知，我自己有啲唔同睇法嘅。你話喺呢個中國選咧，我又覺得有少少離奇嘅，因為點解咧？譬如呢啲片啊，《呼嶺街殺人事件》《日日》咧，我自己都唔係第一輪睇啦。其實呢啲戲咧，如果你真係要欣賞嗰個 impact 嗰個效果咧，你是在台灣當其時人去看第一手看才是最他能夠評價這個電影的效果。 這個要 你說即是在大陸他事後隔幾十年 才是不是絕對不是。台灣就很昂居到避台灣，就因為台灣本身呢楊德昌他不冇成就而死啦， 威不得志， 威不得志而死啦，就同台灣嘅反應冇有關 嘅，因為冇人理佢， 冇人理佢嘅，佢又好陰公嘅，冇人理佢，佢啲電影冇得上嘅，佢都唔肯俾佢上，佢好挖轉頭，喂，我都唔肯你上，唔台灣佢唔要啊嘛，即係佢唔積極排啲片獎嘅，所以台灣亦都等佢。對他 有反感，我不提你咁樣，所以變成他的戲咧，一部電影25幾年之後先出 DVD， 有冇搞錯啊？知唔知啊？就係出現呢樣嘢啦，就因為 咁呢個由我哋香港對王家衞都有類似嘅情況嘅啫， 未至於台灣， 未至於咁敵對 啊嘛，台灣又好敵對嘅，根本有啲人唔理佢，佢又唔理嘅。台灣大眾，大眾又不理佢咁樣，所以一套電影25年先出 DVD 啦，諗下真係。 咁你可以調轉嚟睇啊！你話25年之後仲出到 DVD， 就證明呢套片 當然嘅好嘢啦， 係啦。譬如在以前啦，出影碟嘅年代有個 collection 叫 Criterion Collection 嚟噶嘛，就係啲經典嘅電影，佢再出一次碟。嗱，嗰啲係雷射碟嚟㗎啦，以前嗰啲 laser 嚟㗎。 嗰啲就出過好多次啊，出過最正嘅版本咁解啫。 跟住又埋大 台灣，台灣啲唔係，台灣阿楊德昌嗰啲咧，今次係第一次出真正 DVD， 就算以前出啲都係翻版或垃圾版嗰啲碟，嗰啲。 嗱，我就要申報利益先嘅，我睇嗰陣時候咧就喺電影文化中心睇，如果冇記錯嘅話，係睇帶。 咁嗰啲版本都係唔 正啊，所以我同你講話，你選舉係。即係第一位，我又覺得即係喂，你咪真係睇嗰套片先啲人。 嗱呢樣嘢咁樣嘅，大陸嗰啲年青人咧，用各種渠道去 評價，當然睇全世界電影都係睇啲 DVD 同埋垃圾版本啦。佢都覺得感動啦，然後佢選呢張電影咧，共同有幾廿幾萬，廿幾萬。 呢個我始終要同阿滿叔你爭啦。即係你話去睇個電影，台灣當其時嗰個白色恐怖，你今時今日嘅中國嘅年輕人理解幾多？ 我當然 有冇興趣了解？ 我明白佢唔了解，我亦都知道。 如果你了解嘅話，六四嘅你唔了解啊？即係如果 我當然，但係意思話，我亦都要表示係另一種肯定。另一種肯定，即係因為佢一喺網上面自己自動咁樣填咧嚟反應 咧，即係包括睇過啦， 睇過啦。然後喂，冇人叫佢，叫人叫佢填喎，佢自動話我中意呢部電影，又俾五分佢，粒星俾佢或者評價評八十五分啊咁樣。喂，自動喎，有廿幾萬人咧咁樣，或者廿幾三十萬人咁做呢樣嘢咧，我就覺得好感動喎。喂，無厘頭喎，因為全世界而家你去睇個電影有幾萬出電影。 點解你幾萬張碟多到睇唔曬咧？ 當然有，我當然有，當然你喺市面上流傳啊！我專要 你淨係睇啊，行去上深圳睇個 database 啊，即係佢翻版碟個 database。哦， 當然你即係你買到或者揾到嘅，即係華語片咪有當我當十萬、五萬部啊，5-6萬部啊，都選中一嘅就楊德昌嘅電影咁幾部戲排喺前面啦。是很難得的，這個是一個比例。另一種比例就是說有人選的電影是最佳電影，最佳電影那些選的人呢，十零廿人選，或者 影評人 幾人選，或者某個時間有幾廿人選的電影是最佳電影樣投票，等幾十萬人選。 是啊，這個有分別的， 兩分別的嘛。即是我意思說他也給個參考，你參考資料就是那個豆瓣網，豆瓣網你知道啦，係集中大陸嘅年輕人、大學生嘅一個交友平台啊。嗰度選咧，嗰個意義都唔應該忽視嘅。 係， 因為佢排第一嘅話咧，唔係簡單嘅。第一咁樣就我冇 check 過楊德昌嘅《孤零街》係咪排第幾啊？不過都係前列嘅啦，都係前列嘅啦。咁啊，而家第一步咧。認真做一部四小時版本的《孤嶺街》咧，做 DVD 推出嚟咧，最近推出嚟咧，都係一件文化事件，都係文化事件。咁樣而家香港年輕人咧，對呢出電影 係完全 聽就聽得多啦。 唔係聽都未聽過，我敢打賭啊！你問一個廿零三十歲嘅，就算做電影學院都未必知道嘅。係啊，真噶，唔信打試下啫。 咁啊，我今次最 咁啊，認得呢個主角啫嘛。呢個主角而家仲見到佢話張震係嘛？ 張震啦，係啦，張震啦， 係咯。好，咁嗱，阿滿叔嗱就我想 呢件大事嚟噶，即係如果大家要 嗱喺呢件事咧，我想問你另外一個問題啦。嗱，頭先你就提到嗰個華語電影嗰個選舉啦。其實而家就即係香港嘅影評都唔係太熱衷做呢樣嘢。我記得當年 唔係有佢有選過一百大電影嘅選過。 咁嗰部就係應該，如果冇記錯就係 小城之春。小城之春 啊，係哦，小城之春啊，即係喺呢個電影資料館嗰邊選嘅 嗰次認真選啊，唔係電影資料館有香港影評人選嘅，好認真咁選。咁就佢選嘅結果即第一名咧，就影響大陸嘅。大陸都通見過香港咁選咗第一名嘅時候咧。佢亦都選到好高嘅，將 即係我哋呢度嘅品味都影響到佢， 影響到佢嘅。咁啊，而家大陸就自己做話劇啦，做部垃圾話劇出嚟啦。 你自己最緊要加個兩個字喺前邊啦，真係。 因為嗰個導演真係，唉，我都冇。 你有睇係嘛？ 有睇， 你有睇得啦，你有睇，你又知阿哥，我冇睇，我冇知阿哥。 真係陰公。 嗱，我冇睇佢先，我唔係冇睇《小城之春》，我睇好多次添。我冇睇嗰個即係舞台劇版嘅， 佢亦都拍咗一個新版本嘅《田壯壯跑一步》是都即係拍得唔好。 由好似話成個即係全個所有的 shot 都跟足曬噶嘛。 你可以咁講 啦，係咯，係加彩色啫嘛， 拍唔拍得唔好。 有啲嘢又唔應該即係重複做嘅。 咁呢個係。 少有一件香港嘅文化活動嘅選嘅結果咧，影響到大陸嘅少有啊。呢個係小城之春係最重要的一件事。 個原因咧，當年我哋都有身歷其境嘅，就係、是、香港電影雙周刊一班影評人，以應該以李卓圖為首嘅。 之前我哋 你有份參加呢件事嗎？ 我係第一代最早期睇嗰只電影， 你個因係咩因由啊？你 咪聽聞即係好，跟住就揾到個片商，揾到個揾到個盜片，然後跟住放 咯。因為嗰盜片唔易揾嘅，嗰片 係啊，當時 拷貝係抄翻出嚟。 當時個女演員仲喺度，仲喺香港。 偉偉嘛，未而家好似仲喺度， 仲喺度， 好似喺北角住啊！我記得 咁。我唔知佢住邊度，不過佢有出嚟嘅啦，跟住都有唱出嚟嘅。咁即係到戲放映嘅時候，佢有出嚟。 我知，話呢個就多得阿門叔啦，因為 唔係多得我。都係 我知道，你哋有份去做呢件事啊嘛， 有份參與。 因為呢個亦都係我作為一個影評嘅討論入邊嘅，就話俾大家聽啦。影評唔係好似咁簡單，就哦今日有邊套戲你值唔值得睇？佢係可以做到咧扭轉大家對一啲電影嘅評價。 嗱，基本上啲戲冇真正放過嘅，冇真正喺戲院放過，都係啲影評人。 我喺漫畫中間睇， 好熱心咁樣揾到個片之後， 仲要不斷吹喎，即係話俾佢聽呢個片好掂啊，呢個片經典啊，你一定要睇啊。 自己私人放映，放映之後一路傳出去咁樣啊。咁呢個係一個， 但係當其時仲做一樣嘢啊嘛，仲寫咗好多好長嘅文章啊，嗰啲即係去到成萬， 好多人討論，好多篇，好多 萬字啊嘛。你今時今日邊度有位俾你做呢啲嘢？ 好多篇 嚇。咁所以真係阿滿叔你冇謙虛啦，即係呢度係多謝你嗰個年代嘅影評人。 嗰啲人啊，嗰班人啦， 嗰班人一齊做啦嚇。咁今時今日咧去做呢樣嘢咧就吃力不討好啦，亦都冇能力去做嚇。咁即係我哋講好多次啦，影評去到今時今日香港係墮落嘅。 你一來冇地方登啦，報紙都唔派，而家都唔寫啦，冇位出啦，唔出啦。咁而家有啲出嗰啲都係消費指南嗰啲，都連消費指南都做唔到， 都做唔到。消費指南都做得差，係咪？咁所以就我哋都唯有咧，我哋自己去努力啦嚇。咁我哋盡量咧都，譬如頭先我哋講咗做啲特輯咁樣，我哋可以盡量。 嗱，楊德昌咧真係好難得咧，佢雖然離開咗都廿幾年啦，十幾廿年。 搶硬 咁樣咧，但係佢個影響力咧仍然存在嘅。咁樣。而家好認真出嘅 DVD 咧，就係跟陸續有嚟噶啦。咁咧就 恐怖分子啊， 係啊！而家恐怖分子就撈 TV 個 movie 頻道仲放緊嘅，仲放緊嘅啊，仲係好勁，即係好即係質量好強嗰套電影，真係係難得。 咁所以我係第一次講呢樣嘢咯，即係有啲嘢咧，即係大家唔好覺得話係純粹潮流。即係如果就算普及文化咧，即係以我哋嗰個年代去到六十年代打後，去到呢個八十年代咧，事實上有啲嘢我哋覺得咧係能夠俾到後世人。 嗱有兩個台灣導演，一個楊德昌，一個係侯孝賢咧，已經殺曬全中國噶啦，全中國年輕人都知道噶啦。即係兼就係好難得嘅，即係你冇完全係民間咁傳播啦。能夠影響到咁大眾咧，係好難得。 咁呢個咪即係我翻去我哋頭先即係都間接講個問題啦，就係 pop culture 之中有 fine culture。即係呢個歷來咧，我哋喺學校讀咧都有呢個所謂鴻溝嘅，就係 嗱 文化同埋精神文化。 侯孝賢有一次嚟香港演講，佢有好得意，佢話：我喺北京大學演講咧，門口咧就賣緊嗰啲翻版碟， 賣緊佢啲翻版碟。 咁咧，嗰啲學生即係嗰啲輕嘅人咧，都未睇過嗰啲電影嘅，就睇嗰啲爛臭翻版。 唔係，咁你冇辦法嘅喎。嗱，你話你呢啲楊德昌同埋侯孝賢啲片，你可以商業放映咧，呢個大家都即係都唔使諗啦，都冇可能啦。咁如果係咁，係咪唔睇咧？咁又唔得嘛，係嘛？所以你就透過呢個翻版碟或者其他呢啲咁嘅 垃圾版本啊，即係不完整嘅版本咁樣砌埋你印象啦。 我有一個朋友認識的人咧，佢淨寫博士論文添，獎楊德昌，佢都冇睇過楊德昌嘅電影噶。我都，我都覺得服咗佢，真係佢就東東抄西抄咁睇睇啊，咁樣整啲博士論文出嚟，都有呢樣嘢真係大陸嘅博士論文啊，真係。 咁呢個就大家知道嗰個地方咩水平啦， 咁呢含金量不夠啦，不過啲冇人計較啦，因為大陸嘅官員係咁樣，係 嘛？ 但係個老師都未睇過，咁咪通過個劇本啊，通過佢嘅論文咁啊。 啊，遲咗香港都係咁啊。OK， 唔好理佢住，我哋講第一樣嘢啦。呢、這個又係勁路啊，就 Chuck Berry 咧，就九十歲，就借38年嚟咧出第一張唱片。嗱，我睇到呢個消息咧，我又唔係即係一般人嗰個閱讀嘅方法嚟嘅。我個講法就係咧，搖滾樂到依家咧。已經踏入一個老人院期 了，係啊， 即係你60年代咧，你冇人諗過咧，嗰陣有過咗40歲之後可以出碟嘅，係你係唔會聽啊。 係，以前 嗱呢個我又要講個題外話咧。嗱最近咧，大家知道咧喺呢個加州咧，如果我冇記錯咧，就係嗰沙漠地方， 沙漠啦， 咪即係嗰幾隻 三日 咁其中一隊樂隊叫 The Who 嘛。咁佢有首歌好著名嘅叫 My Generation 啊嘛，咁其中有一句歌詞就咩咧 ？I'll die before I get old。哇！佢老尾真係喺度唱喎。 喂 ，Roger Daltrey 真係喺度唱喎。 羅林斯 仲好意思嘅真係。 羅林斯通嗰陣時唱嘅話，40歲以後 唔唱，唔係30歲啊，唔係40歲，30歲之後咧唔會唱。即係如果仲唱呢個 I Can't Get No Satisfaction 就即係覺得好冇面咁。而家就。 70多歲仲唱， 70多歲 以前即係佢唔靈屁股啊嘛，嗰陣時，而家70多歲仲靈啊，一樣靈啊。 係啊， 即係呢個世界真係冇以後，無以為繼啊！真係諗下，無以為繼啊！70多歲仲碌，仲靈啊攞友咁啊！真係，真係自己佢覺得自己都冇意思，但係咩辦法？冇人無以為繼咁啊，一樣唱落去。 係啊，咁佢Chuck Berry 就係佢哋嘅祖師啦，即係。在前一排唱咁多件包括 Bob Dylan 包括 Paul McCartney 全部都受影響啦。 佢係叫得就係呢班係我啲僆嚟嘅，係咪啊？咁而家佢出唱片啦，90歲咁樣嚇，咁我就可能唔識講嘅啫，冇錯，你自己評論下啫。 咪當一件事咁傳出去咯，大家自己自己有反應啊。 嗱，我唔係好明啊，90歲嘅人咧。即係你如果一般嚟講都行都行唔喐嘅 喎。因為而家錄音技術高方好咗好多啦，咁亦都方便佢就到佢唱到好為止啦。 係啊，因為有軟件可以做 啦。軟件做到啊嘛，咁即係利用到，總之你行出鏡得嘅啦。即係等於話近時咧，我哋拍電影，即係我哋撈電影嘅時候講話，喂有公仔睇得嘅啦，出到去，即係佢都幫你搞掂，有公仔睇。等於我聽過一做鮑魚啦，佢話：喂，總之你係鮑魚，我咧做咗翻生，可以翻生俾你食噶嘛，都話好食噶嘛，即係佢咁啊，就做到咁啊，出神入化咁樣嘅，即係而家電腦，同埋呢個錄音室個科技咧，已經進步到咁樣啦，真係死都救翻生，係嘛？總之你要見有個屍骸得噶啦，咁啊。 但係我哋喺即係當年咧，我第一首聽嗰陣時候咧，即係我哋感受到嗰個搖滾樂嗰個 力量 嘅時候咧，我哋冇想做嘅一日會咁樣。 係啊， 我哋 咪亦都即係最淒涼嘅嘢，即係無以為繼呢樣嘢淒涼啊！冇一種新嘅音樂品種係代替到而家咁樣，代替到搖滾樂。 但我相信即係呢個情況咧，係即係可能係要所有呢啲音即係藝術嘅形式或者類型咧，係全部要沒落曬先至有一個新 嘅。要沒落曬。 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是，即係可能都唔係由滾樂，唔係電影。 未來嘅世界咧就係 嗰啲嘢嚟， 混合嘅嘢嚟。混合嘅幾樣嘢混合埋一齊嘅。 即係包括視覺啊， 聽覺啊，咁樣撈亂啊，甚至係VR 而家就玩 全方位 玩 VR 啦， 即係嗰啲所謂虛擬現實啦， 虛擬現實啦，玩呢樣嘢啦，而家就寄望呢樣嘢，玩 3D 啦，但係呢樣嘢係冇靈性噶嘛，全部都係即係玩嘅即時反應嗰樣嘢啊嘛。 唔係，但係另外一個問題，我覺得就係始終而家咧。可能那個世界的氣氛沒有當年那種衝擊 一來而家仲有一樣世界，呢個世界咧完全係講即食，冇呢、這個。冇呢個思考，大家都唔去思考，咁、個個都係即時反應咁樣。咁你突然聽音樂都要發，有都要查字典嘅咁樣，咁有呢種歌唱。喂，你邊即係譬如話American Pie 呢啲歌啦，喂，舉例歌詞都要有要加注解嘅，大佬，或者點明啫？對佢，係嘛？而家啲歌邊有可能嘅？句句加注解啊嘛，真係。就算你加注解，都冇人睇你啦，係嘛？都冇人興趣有啲，有興趣加注解。而家啲歌詞真係要加注解，都唔明佢唱乜嘅嚇。呢另一樣嘢，但人哋嗰啲注解係有含義嘅裏邊啊嘛。 我覺得另外一個解釋嘅就係、咧，而家我哋嗰個世界處所謂嗰個信息爆炸、，information overload、如果你譬如話太多，好似以前我哋想將一啲作品啊，或者藝術品加多比較多鹹嘢落去咧，啲人而家消化唔到，因為每一嚟俾我哋資訊太多。 嗱，我哋嗰陣時睇阿美根聽阿美根派只歌嘅時候咧，當麥圈嗰只歌嘅時候咧，喂，魚缸中加注解嘅大佬， 即係我哋而家手上 佢加注解嘅，佢解俾你邊只歌歌詞點解啊？即係唔係即係普通人嘅解英文咁簡單係嘛？ 好啦，除咗呢個之外咧，今日仲要介紹下啦，就係、是。呢、這個喜靈州修女之帶著矛盾去普京，其實應該是新嘅，哦呢、這個係再次改編嚟嘅，因為舊嗰個其實我哋做過宣傳。 唔係，基本上 Nonsense 嗰個系列咧有好多集嘅。 係咩？ 原來喺美國咧，喂又電影又電視又乜都有嘅，又舞台劇幾廿個版本幾廿集，不同故仔嘅，個個不同故仔嘅。呢、這個你做到紅到不得了，紅到而家拉斯維加斯都做嘅，即係你估唔到幾個修女咧嘅古仔咧，可以嘅個戲去到拉斯維加斯咁做，咁樣講賭場都有嘅，所以而家今次翻譯一個劇咧係講賭場嘅，搬嚟澳門即係講澳門呢件事， 講澳門嘅 ，即係已經深入到咁嘅地步，呢樣嘢真係好難明，即係你真係發覺咧美國大眾文化咧已經去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大眾文化即係無水人射地無孔不入嘅啦。佢連修女做題材嘅古仔都可以去到咁大眾化。 以我理解，呢個係將嗰個 nonsense 呢個大橋將佢 localize 咗噶嘛，將佢本地化噶嘛。 係啊，但係我知美國講美國啊，美國嗰樣嘢咧，連做即係做修女嗰種角色嗰種咁枯燥無味嘅角色咧，都做到。多樣化，深入民間，仲殺曬啲大眾市場。 咁嗱，呢個不得不介紹一下咧，即係嗰個歷史啦。嗱，阿穆斯利記唔記得我細嗰陣時睇咧，有套電視劇叫《艷離傳》啊， 係啊，飛鈴啊， 係咪啊？講個修女飛。嗱，我到而家諗，點解有呢條橋喺度？你今如果你冇睇過，你覺得冇乜可能喎？點解會諗有個修女會飛嘅？佢就係講個修女會飛嘅 呢個同呢個故仔冇關噶。呢個係講五六個噶，講個五六個修女噶。係 啊， 又進一步啦。以前講一個啫嘛。 以前一個，但係嗰一個電視劇之前其實仲有另外一部嘅，就係《安德烈亞平》啊。嗰、那個就係《艷離》，亦都係叫《逆艷離傳》啦。但係個修女唔會飛嘅。但係我相信那個個譯名嘅靈感就嚟自嗰部啦咁跟住就到邊度咧？嗱，咁跟住 嗱，艷離呢個名得人驚，真係即係靚嘅風騷嘅修女啊！ 哦，其實呢個係小説嚟嘅，即係如果我冇記錯嘅話，係中國嘅清代嘅，應該係小説嚟嘅，即係或者清代定民國啦 嗱， 清朝 即係柳如是嗰種咧，即係嗰啲。即係嗰啲 點解你唔 明詩啊？ 點解你講唔好都係講柳如是啊？好多人唔明係咩柳如是嗱，我講俾你聽，柳如是係邊個咧？柳如是咧就係明末清初一個咧就非常之高級或者非常之著名嘅文士嘅老婆。咁佢嘅老公就叫錢穆齋，官咧就做到呢個兵部尚書嘅。咁柳如是係咩人嚟咧？柳如是今日等於我哋卡拉 OK 啲女，但係明朝嗰陣時好中意 mark 女噶嘛，咁就佢老公就 mark 咗佢。咁咧就竟然咧，即係好彩到咧，就做咗呢個兵部尚書尚書夫人，就等於今日我哋嘅國防部長嘅夫人。但好衰唔衰咧，就啱嗰陣時咧，就平朝已經撲街啦。咁佢咧就好唔信一樣嘢，就佢老公咧就走去投降。 咁咧就叫佢死，叫佢殉國，佢又唔肯制啊嘛，咁佢唔使佢死咯。 佢諗起匿咗係 匿埋，但係都係因為都係心理都係自殺嘅，就係因為其他原因嚇。咁就已故嘅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咧就唔知點解就寫。 寫 佢個傳記， 將個詩詞重新捧到好高啊！ 咁香港咧又唔知有邊個人咧咁叻做編劇咧，就竟然揾咗個柳如是呢個名咧，就拍三級片嚇、我亦都睇過。咁、其中一個演員就係五馬嚇，咁、就係你證明香港卧虎藏龍嗰啲人嚇。 即係有啲角色咧，你真係估唔到啊！妓院啦、修女尼姑啦，呢、這個葉隱娘是尼姑嚟噶， 葉隱娘 啊，即係 阿賢做 嗰個，阿賢嗰個嚟噶，即係有啲角色真係得意，就係、是、即係中國都有啦嚇、即係妓女啊、尼姑啊，都做咗個小説裏邊嘅主角，電影主角，咁西方人咧進步啊，即係修女做埋主角啦嚇，仲、搞到受歡迎到不得了嚇， 係嘛 啊！咁呢部一個而家唱 musical 唱廣東話嘅歌唱版本歌舞劇，就因為第一次做咧就好成功。咁今次 我哋有介紹過嘅、我有做節目介紹過嗰啲。 就今次第二次再做咧，就另一個版本另一個故仔嚟嘅嚇，講到去澳門嘅咁樣。上次係講喜靈州嘅，講喜靈州咁樣。 好，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就可以不妨去 看看。今次喺屯門同埋沙田大會堂做嘅。 好，OK，好啦，我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